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信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周五的早晨跟您问好了， 是 又是一个周五，又是一个早晨。 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什么日子？ 今天是冬至啊。 哎，今天是冬至了。从今天开始呢，今天晚上就要吃饺子了。 你知道我朋友圈里边已经有人在抱怨了，说所有人都提醒我说今天是冬至，可是没有人告诉我说今天晚上谁请我吃，我跟谁吃，吃什么馅儿的。 对，就是每逢佳节啊必吃饺，我们发现， 哎， 对， 这北方人好像有这个讲究。 其实我觉得吃饺子挺好。 嗯， 第一个呢，吃饺子团圆热闹， 是 吧？一到什么节气呀，一到节日啊，而且咱们还有一句说法嘛，叫冬至大于年，说明这天很重要， 哎， 对吧？大家围在一块吃顿饺子。第二，我觉得饺子呢，包容，是不是？这你看，首先人家是包着馅儿的，这个硬货都在里边。 嗯， 还一个什么优势？我觉得你看，无论是贫穷人家还是富人家，这都是吃饺子。 是 里边吃什么馅儿？您这破白菜帮子做成馅儿，它也是一顿饺子。 对， 里边搁着虾鱼海参什么什么是鱼翅，人家也是一顿饺子， 是 吧？所以说挺包容的这么一个吃食哈。 嗯 嗯，真好真好啊！冬至这个饺子啊，冬至饺子下着面啊。就盼着这顿饺子。 对，今天晚上先回家吃饺子去。 对，而且呢，这个说到冬至啊，冬至呢也是一特殊的日子。 嗯， 从今天开始，咱们开始数九了呀。 啊， 对吧？ 刚刚进入数九寒天呀。 对呀，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那个春打六九头嘛。正月十五龙灯会，这你看， 心里有副快板。 对，就是说这个从今天明天开始就开始。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 冰上头 、五九六九烟河看柳， 七九 合不开，八九雁来雁不来， 啊， 九九加一九。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开始啊，就是大家这南方人都说嘛，这个七九合开，八九雁来。但是到北京你自己看嘛，七九八九时候那个河岛没开，那雁也没来呢。所以后来流传就说七九合开合不开，八九雁来雁不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嘛。 长知识啊， 是吧？ 嗯， 首先还是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哈，来看看今天呢是星期五啊，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是八度，相对湿度25%，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6度，相对湿度60%，尾号限行50。嗯， 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呀？ 哎，让圆圆公布一下今天的话题。 嗯，今天咱们聊一个让人开心的话题。 什么让人开心？ 哎，说说生活当中哪些事情一发生，你这个心情就好转了？ 哎， 瞬间觉得心情非常美妙。 嗯， 看整个世界的眼光都不同。 就说白了吧，平凡的生活，平淡的生活也不那么平淡了。 是吧？ 让您生活，哎，多姿多彩，这样的事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扎心了啊！超80%的适龄青年被催过婚。新年将至啊，对这个适龄的未婚青年来说啊， 你懂的。日前呢，据这个调查报告显示了，超八成适龄未婚的这个受访年轻人呢，被长辈催过婚。而面对催婚呢，七成受访青年呢也是认为啊，其实压力挺大的。六成仍坚持自己的节奏，四成呢也是选择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敷衍过去即可。同时呢，约五成受访青年呢变得不愿意与长辈交流了，超三成的表示，哎呀，越来越不想回家了。现在呢，我妈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啊，女孩不抓紧就不吃香了啊，年龄再大生孩子对身体也不好了吧？啊。 如果说妈妈说的第二句似乎还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个女性嘛，她也是受到这个生育年龄的一个影响， 哎， 确实是应该在这个适婚的年龄，然后这个适生育的年龄，然后生孩子是最好。 嗯， 但是说到说女孩不抓紧就不吃香了， 嗯， 这个肯定是妈妈的观念太传统了， 太陈旧了。 嗯， 谁说是不抓紧就不吃香了 啊？ 抓紧也不吃香啊。 你在打击人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你自己？ 对，我别提我，别提我的事儿啊啊！而且确实是这样，我昨天在朋友圈也看到一位朋友，就是年轻人嘛，没结婚的，然后已经准备好买一件衣服了，上面写着别问我结没结婚，管你什么事儿啊， 这是应付过年的吧。 我也不知道，反正大红色啊，挺有意思的。 嗯，喜庆啊，也许这穿上红色了，这个好运气都会来了呢。 哎，没错哈。 咱们接着说，这是新挑战也来了，伸直手臂喝饮料。 诶， 之前呢有一个这个冰桶挑战，这个国外呢现在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挑战，叫做伸直手臂喝饮料。 诶， 看上去画面都是有点狼狈。 嗯， 网友呢也是纷纷跟风啊进行尝试，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挑战成功的。 嗯， 是啊，我们本来就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呀，就有点违背常理了。 他是这样，他是这个把手臂伸直，伸到高处，然后让它往下倒， 还是不正常。 有一个高度，对。但是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医院的二楼和三楼嘛，都是这骨科的，手臂都弯曲不了了。听过这故事吧？ 嗯， 就是在二楼的时候，大家哎呦，一人拿一勺就开始这个怎么喂自己啊？长半勺、短半勺，发现这个实现起来都特别困难。但三楼的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我喂你，你喂我，大家都直着喂，吃的又开心，而且大家都吃饱了。 哎， 这个冰，这叫什么冰水挑战还是什么？手臂喝饮料， 伸直手臂 喝饮料，我喂你一口，你喂我一口，这不就成功了吗？是不是？ 对， 新挑战成功啊！ 两个人一起去挑战，绝对能成功啊！ 这是给人瞎说呢哈。嗯，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中国大爷造逃命滑梯，30层楼90秒逃生。高楼逃生呢是世界公认的这个救援难题了。家住高层的一位这个大爷呢，也是耗时2年发明出了高楼快速滑梯啊，这个逃生。通过对弯槽的这个设计啊，逃生者呢可以保持滑行节奏，30层的高楼90秒左右就能安全到达地面。目前呢，这项这个创新发明呢也是获得了国家专利和国际专利啊，为这老爷爷点赞。 了不起的老爷爷， 刚才还大爷呢，人家专利成功之后就叫老爷爷了。你说哪说理去？ 佩服人家呀， 哎，佩服，确实佩服， 是不是 啊？ 这样一个世界难题居然被大爷给攻破了， 没错。 而且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它有点像一个滑梯， 哎， 然后安在这各层楼梯上，然后直接应该大爷的想到的原理可能就是滑梯的原理吧， 哎， 这样， 哎，那这平时这滑梯也在这个。 我想如果是真的安上了的话，那可能就是小朋友平时会喜欢挑战一下。 不，但这个肯定是人家就跟类似咱们现在消防通道似的，这平时您是不许走的，对吧？ 哦， 而且平时都是无障碍的。这个我觉得有一什么问题，我想有两个。第一个就像你说的，孩子一看肯定兴奋啊，从6楼唰唰我天滑下，那肯定不行，对吧？还有呢一个就是什么问题，你说这个从楼底下往上上人，这是不是也挺危险的？ 大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逃这个逃生啊， 就是我说要是长期的就在那儿有一个这么一个滑梯的话，会不会有这危险？你心里会不会，就假设你家门口有一个滑梯的话，你会不会老觉得从上边能上来人，就跟小时候淘气小男孩老从这滑梯下边往上走似的？ 矮层会有这样，可能会这样想，但高层绝对不会。 对， 而且高层楼的话，一般的这个乘坐方式都是电梯。 哎，估计而且 走楼梯都少。 对，估计人家实用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 为大爷点赞。再来说说一位老人，也是值得我们点赞。 哎， 80岁了，6个半小时跑完了全马。这交警呢也是为这位老人重新拉起了冲刺线。最近呢，在深圳国际马拉松这个鸣枪开赛了， 80岁的陈国胜老人6.5小时跑完全程。当他跑到30多公里的时候，已经被落在了队伍的后方。这个时候呢，道路其实已经都开始解封了，但是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深圳交警还是用警车和护卫摩托形成了一个隔离带，护送老人一直到达终点，帮助老人圆梦了。 哎，没错啊，也感谢这些交警，同时呢，也给这老人点个赞。 是， 完成自己梦想了。再来看看探福啊，10岁的女孩每天放学自己回家，还买菜做饭啊。这事发生在浙江的一个10岁女孩，父母呢都是医生，工作特别忙。身为独生女的她呢，每天放学回家啊，这个而且自己回家，还坚持买菜做饭。每天父母一回家就能吃到她做好的饭菜。每次呢，他们找了钱啊，我还要算一算。哎，有时呢跟我算的不一样，我就想了一会儿，后来发现，每次都是我自己算错了啊。她也觉得呢，说买菜做饭很有乐趣啊，一点都不辛苦。妈妈呢也一开始以为她只是玩玩，没想到哎，真的做到了，还坚持住了。那一刻呢，我真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她妈妈也说了啊，她要是这个成长，就要她独立啊。网友也炸了锅了。 哎，真的是这姑娘， 对， 太有前途了。 对， 以后能不能做我们家媳妇儿啊？做我们家儿媳妇儿啊？ 这是网友的说法了。 是是 是， 都在开玩笑，但是也就是由衷的，就是佩服这个小女孩，10岁的年纪，但是人家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一定是非常强的。 对， 嗯 啊，但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也差不多了。 你那时候干什么？差不多了？ 嗯，调皮捣蛋。 是啊， 我7岁我自己买菜去， 哦， 8岁回去生火，9岁开始做饭，这。没什么吗？ 是吗？ 想象中是这样 啊，是自己对自己的记忆都不太确定了哈。我们接着来说吧。 哎， 这6旬阿姨啊，听闻说，哎呦，自己女儿被绑架了，电话回应骗子，你们撕票吧。这位潇洒的妈妈呢，她最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了，说妈，我被绑架了，快来救我。这是大连的王阿姨接到的这个电话，电话里边也说了，说这个她这个女儿是被绑架了。这王阿姨呢，当时一开始也确实被吓了一跳，但是，这种就是阿姨啊，平时肯定是听了很多很多这种防诈骗的宣传， 哎，没错， 有一个警觉意识，立刻就反应过来了，说这肯定是诈骗的套路。自己呢刚和女儿通过电话，况且呢这个电话显示呢还是外地号码，于是王阿姨寻思反正是没事儿，索性呢就跟他们周旋一下。而且呢还装作特别紧张的询问了一下情况啊，逗了逗骗子。但是聊了一会儿之后呢，王阿姨觉得无聊了，直接告诉他们还是撕票吧。很多网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都觉得这个老太太是又机智又可爱。 没错啊，其实咱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大家说了无数次了，当遇到这种电话的时候没关系，您先这个狠着心把电话挂了，先给自己孩子打一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是否安全，对吧？哎，那就能够其实这个防止80%的这个上当受骗了。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平凡的生活如何有些事情让您哎快乐起来，觉得不平凡，七彩斑斓起来。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张碧晨的歌曲《白芍花开》。 那年白芍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时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那片白色海洋，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刻着你我的青春，白色的约定，我不愿醒过来，这是最美。一切恍如昨天。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白芍花开》。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来聊的话题就是平淡的生活，发现过哪些美妙之处？ 嗯，平淡当中的不平凡， 哎，特别美妙的地方，对吧？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我们来看看一只纯真，他说了啊，说这个中午午睡啊，午休啊。感觉睡了好长一个觉，哎呦，特别舒服。自然醒来才发现只睡了一个小时就很美妙了。 哎， 嗯， 而且也提倡说午睡的时候要就小憩一下，不要睡太久，就这样，哎，打一个小盹儿， 嗯， 而且还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挺好的。 这样早上起闹钟响了，哎呦，感觉睡了好久，一起来之后，哎呦，才睡了一个小时。那就一场噩梦了。 今天早晨我有这样的体验， 啊， 就是我早晨为了防止迟到， 嗯， 定了四个闹铃的时间， 嗯， 定了四个时间， 嗯， 然后当第一次时间响过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再多睡一会儿， 可以挥霍。 那个时候就觉得很美妙啊， 嗯 嗯 嗯。 到最后一次响过的时候，当然心情就不太好了，该起了。 哎呀，就跟人生是一样的 啊， 在十多岁的时候，人生可以挥霍大把的美好时光啊， 啊， 二十多岁的时候，觉得呀，还能稍微的眯一觉。 三四十岁的时候觉得真的该起了， 已经不赶趟了。 对，五六十岁的时候行了，该颐享天年了、啊。 你说这句话的，你说这番话的时候，真是感觉你也很沧桑啊。 不是我，我不是有意看着你的啊，不是有意看着你的。对， 哎，我又没往自己那儿想，我觉得你就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嘛。 对，哎，有没有这种就是特别美好的这一瞬间，就是特别平淡的生活，就那种美妙之处，就是特别妙的那种。 哎， 特别妙， 妙， 对，妙。 突然间想到的呀，是我小学的时候暑假和我姐姐一起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大公园去遛早、早锻炼。 哦， 然后呢，我们走上一座小桥，我这个时候呢就往那个就太阳升起的方向去看。 嗯， 哎，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火红的朝阳啊，刚刚 火红的太阳刚出， 就是这个感觉、 啊。 然后呢，哎呀，这个红彤彤的一片天，然后还照映在这个波光粼粼的水面上， 哎呦，真美！ 当时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太美了，就想静止下来。 对对对对对、那是特别美的那种景色， 嗯， 对吧？平淡生活当中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只有说什么时候，你看那个，你说小时候， 嗯， 心里边是无忧无虑的， 是 你站在那个角度，哎，然后看见那个阳光，才有刚才所描述的那份感受。但我相信的，像到现在，可能哎呀，每天都在忙碌着，而且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拖延症又这么厉害的时候，站在那儿之后感觉自己行了，什么时候走啊？肯定是这种想法了，对吧？所以说还是心平静下来。哎， 确实要看这个心境哈， 是不是？ 是。 但是有些人心态可就不太好啊。 怎么了？ 陆班比就说了，前男友的现女友没我好看，你看，这心态就不好。 这男朋友在夸她的时候，她可能也是很骄傲嘛，啊， 嗯、 女生嘛。多少都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很微妙的喜欢比较的心理啊、 哦、 啊，你不懂女人心呐、 啊！对对对啊、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呢，这个，想到明天就是礼拜天了， 嗯， 然后 明天礼拜六行吗？ 可以睡到自然醒了，啊，就是周末了， 对，周末 可以睡到自然醒了，觉得超幸福， 舒服， 嗯， 哎，这是确实一个美事儿哈， 对。 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还有像那个猪脑真好吃，他说了，男朋友和偶遇的小猫咪，发了一张照片，同样是，我觉得就这个阳光啊，特别吸引人，能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美好。有的时候我也跟你分享过，就每天早上起，我给自己提神的方法就是推开楼道门那一瞬间。推开我家别墅一层的那一瞬间， 落地门窗 那一瞬间，如果看到特别美好的太阳，然后空气清新的话，心情一定是非常好。你看这张照片也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不是朝阳，就应该是冬天的那种，就是到四五点钟那夕阳，因为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照着一个自行车下边这个倒影下呢，也是站着一只小猫咪和自己男朋友在交流，哎，这感觉挺好。 嗯，不管是什么时间的阳光吧，但是感觉到的是一种冬日暖阳啊，照在他们身上， 没错， 太美好了。 靳三三他也说了，说这个养猫，我家这个猫啊生的崽崽3周了。 哦、小猫咪，小奶猫。 对， 哎呀，家里边要有一点萌宠的话，确实会让整个家庭的氛围都觉得特别温馨， 是不是？ 嗯， 哎呀， 你在难过的时候，你家的小猫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养了一个主子呀。 嗯， 那小狗有时候会 没主子 小狗可能会这个很贴心的这个来安抚一下你啊。 嗯、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心情都会得到缓解、啊。 对，没错，跟他有一个小的交流，是吧？哎、 嗯， 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昨天晚上那碗方便面吃了吗？ 啊，还挺关心我的生活。 不是我关心，您都发朋友圈里边谁看不见呀、啊？ 没有没有，真没吃， 真没吃。 对，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要以身作则呀。 嘿， 我的孩子在看着我呀。 没错。 如果这个时候我偷偷的去下厨房的话， 嗯， 孩子一定会用凛冽的眼神看着我说：“为什么不分我一点吃呢？” 对，后来等孩子睡着了之后吃没吃？ 嗯，没再起来。 不是没吃，是没再起来 啊。对对对，就没想起来。哎， 你还真别说，这事儿虽然说不健康，不值得提倡， 嗯， 但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晚上啊，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呀、啊， 嗯， 能煮一碗面吃，这感觉挺好。 上面再握个荷包蛋，是不是？那就是昨天我就是梦想中的一个夜宵。 虽然我真的是拍着胸脯说，好多年都没做过这样的事儿了、 嗯。 你可以比如说晚上应着碗吃饭，已经吃到这个八九点钟有，但是真的到十点之后，在自己亲手煮碗面吃这种场景，基本上啊得按年头说，好几年没干过 啊。你现在一般都是打开冰箱看看有没有冰啤酒。 这天喝冰啤酒没事吧我啊，这个所以说就晚上那顿夜宵，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失落的痛楚，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幸福，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一说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些美妙的地方，美妙之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上半时段说啊，这个面条其实能给我们带来美妙之处，对吧？咱这节目什么意思？你上半时段开头说的是饺子，对吧？ 那就是面食吧，今天主要谈面食。 不是说美妙之处吗？ 但是就是既然提到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相关联的。 对对对， 你快说说吧，这面条的美妙之处。 我觉得就是说，面条，你不是说 用你哲学的眼光来分析一下？ 哲学曾经真的有一位哲学家说过，面条好吃。 是你家老人吧？ 你看，从你说的，就是说夜宵当中适合吃一碗面，这一定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泡面的那种面，是最香的清淡口味的，对吧？然后呢，这是晚上，你再说早上起一碗牛肉拉面能不能满足你的胃口？非常能满足， 一碗不够还可以有两碗。 对对，就这个意思。这牛肉面也很适合早餐，对吧？到了中午，您看这个季节，到中午和晚上，比如说像这个春秋季节，就可以吃一碗比如炸酱面了，还有像这个汆汤啊、打卤面、黄花木耳打卤，提溜提溜，就是一点醋。 哎呀，对于我们这些早班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残忍呐。 对，然后你看到夏季的时候，麻酱面。拌点麻或点麻酱， 对 吧？ 面还得过过水儿， 哎，就过得凉凉的，然后浇上点麻酱，撒点盐。 我还喜欢倒一点醋。 倒点醋，这必须麻酱面多搁醋，然后还有这个黄瓜麻往上一放，必须得拌完麻酱面拌好了，再把黄瓜麻撒在上边，然后最后的一步，去上一点花椒油。再如果再讲点，来点辣椒油，这一拌，您说吃着都过瘾不过瘾？夏天的时候，冰冰凉凉，爽爽。痛痛快快一碗麻酱面。 我眼前看到的已经不是你了，我眼前看到的是 一个厨子， 是一个面铺，里边应有尽有。 哎，到了冬天的时候，来一碗西红柿鸡蛋热汤面，里边再煮一块臭豆腐，嘿， 哎呀， 屋里跟蒸，那什么似的。 那也是吃着香啊，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一年四季，我觉得反正对于我来说，爱吃面的人来说，可能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面可以选择， 对， 又就是一种美妙之处。就像刚才圆圆说的，哎呦，晚上真的特别想来这么一碗面，觉得特过瘾啊。来，今天晚上不是今天晚上吃的是面，今天晚上吃面吃去饺子啊。这个大家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这平淡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过哪些美妙之处，欢迎大家也随时的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吧，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资讯啊。首先来关注，来看看，梁山悬崖村啊，这个网红每天呢刚踢上直播，一天打赏几十块。悬崖村呢，这个通网之后呢，杨洋呢也是成为了当地啊第一批主播。他每天固定直播3到4小时，主要内容呢就是钢梯当地居民的生活情况，其余时间的干这个地里的农活，以及其他的家务。 他说了，说打赏一天呢，这个几十块钱，加上卖点土特产，生活要比以前好很多。未来也希望通过这种宣传，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悬崖村啊，在村里呢开一间客栈，接待外面来的好朋友们。 哎，这小伙子一定是悬崖村里边的一位有志青年呀。 对， 哎，通过网络想把自己的村子介绍给全世界， 特别有想法。 是的， 对吧？ 而且光听这个名字已经让人很好奇，想去当地看一下，体验一下。 哎，没错。 再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很暖心。一次呢，这个穿破了老人的食管，这位女医生也是跪地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手术。最近呢，在重庆的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发生了感人的一幕。手术台上呢，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开胸手术。一位戴眼镜的女医生呢，是手持一根导管，双膝跪地，为59岁的患者刘大爷输送营养。这位医生啊，姓孙，他也是身高1.66米，但是呢，手术床的高度呢，仅有90厘米。于是呢，他就在这个坚硬的地面上一跪，就是半个小时。 嗯， 哎，看到这种报道，总是让人非常非常这个感动哈。 对，心里非常感动。我们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这个西北盗墓第一人啊，有时盗墓像赶集。哎呀，边挖这个边有人收购啊。 嗯。 在陕西的这个一个公安局的看守所呢，记者也采访了有媒体称为是西北盗墓第一人的孟某啊。他呢64岁了，也多次想金盆洗手，但这个行业啊难退出来呀。他说啊，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盗墓，并就此发迹。他称呢说，长安区呢每天晚上盗墓的大概有100人。因为挖古墓来钱快，运气好就会一夜暴富。一边盗墓呢，后边就有收购的跟着收购啊。此人对文物鉴别能力也特别高，且称自己从来都不卖假文物啊。但是呢，自己是悔过了这个行业， 是 吧？是想一直想出来，但现在呢，跟看守所里边估计能给戒了。 虽然听他说的好像是道义有道，但是实际上呢，他这个一开始这路就走错了。 没错，你看人家其实文物鉴别能力特别高，那您其实可以转行做别的， 是 对吧？还是觉得有侥幸心理，是不是啊？ 希望这 希望走捷径， 能够真的幡然悔悟啊！ 对。 再来说一下这位女子吧，这是把11万的钻戒扔了 啊！ 8名环卫工人翻了13吨的垃圾去帮她寻找。 哎呦！ 最近这位夏女士呢，将她价值11万的戒指扔进了垃圾桶，而夏女士呢，之后又找到环卫所要求帮助，8名环卫工人也是帮她在13吨的垃圾当中一点一点进行翻找。 嗯， 最终呢，钻戒还真的被找到了。 哎。 夏女士欣喜万分，说真的非常感谢。 嗯， 虽然这个戒指价值10多万，但是环卫工人的这个精神呀，比戒指的价值更高。 嗯， 希望他下次别干这种傻事儿了。 我估计啊，就是说基本上这些事儿都赖电视剧影视剧。 嗯， 因为每个影视剧一看，你看啊，无论多贵的戒指，一到这个俩人一吵架，好，咱们就此分手，这把戒指一掏，咔这么一扔，一定得从那个什么下水井掉下去，要不然扔海里边之后怎么，一定是这种场景。 嗯， 大家是不是看的有点 审美疲劳， 太习惯性的了 啊？ 就现在是不是也是因为吵架，我这就此咱们这分手，咔一下，你说给人家环卫工人这找了多少麻烦， 是 不是、 嗯、 啊？所以说一定。不是少看电视剧啊，这一定这种行为别乱学习， 别按套路走 别给人家、您要愿意扔自己家，您爱找自己找去， 对 吧？别往外边扔的，让人这个麻烦别人， 小心翼翼的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你们接着吵。 嘿，那这一看就是真吵架了哈。继续来关注，来看看您的旧手机去哪儿了，可能变成黄金的呀。一吨手机可提炼150克黄金，比最优质的金矿含金量还要高好几倍，但和手机回收价格相比，利润并不高。我国通过正规渠道回收的旧手机呢，不到2%，大部分呢是被小作坊回收了，然后呢，溶于网水啊，这个再逐步的析出金属，对大气和水源都有极大的污染。您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呢？ 哎，这说到旧手机呀、其实呢还是可以变废为宝的。 嗯，怎么讲？ 淘汰下来的旧手机怎样处理？其实有一些办法。 哎， 我们来说几个建议吧、大家看看能不能生活当中实际的就废物利用一下。 好， 哎，先说到汽车导航仪。 嗯， 如果有一条，如果有一台3.5寸以上屏幕，而且带有 GPS 功能的旧手机。那您再买一个车载支架和点烟器电源，就能够成就一个车载导航仪。 对， 那么在手机上呢，安装主流的免费导航地图应用程序，只要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就算上不了网也能够帮助您精准导航。 对，这是一个方式了， 嗯， 做一个导航仪了， 是 吧？这个没问题。我觉得因为我咱们现在手机其实这虽然车很多，现在高级车啊人家都有导航，但是呢对于咱们来说还是拿手机比较方便。第一个，网手机网能实时提醒您路况啊， 嗯， 对吧？而且手机这个反应速度我相信比这个车上那个显示器要速度快，对吧？所以这手机导航这肯定没问题了。还有能变成行车记录仪，您想过吗？啊，行车记录仪呢可以把这个行车过程当中的影像真实的记录下来，发生意外呢就不怕被冤枉了。在旧手机呢这里边下载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软件，同样用刚才的方式啊放在这个，当然这个是这粘在玻璃上了啊，就和这个行车记录仪没太大差别了，功能也很强大。 真的是一个这个很妙的一个使用方式。 对， 再来说一下，还可以变成家庭监控器。 嗯， 家庭云监控设备呢可以用来监控家里边的情况，查看您家孩子宠物，防止意外的发生。 对， 只要在手机上下载监控软件，通过 WiFi 或者是和另外的一台手机的画面相连，旧手机就能够摆在家里边充当监视器，身在远方，哎，家里边的状态也可以尽收眼底，想一想就那么安全。 哎，没错，这是家庭的监控器。还能变成万能遥控器，如果旧手机上呢具有红外线发射功能的话，完全可以将它变成一款万能的遥控器，比如说遥控精灵啊。下载软件之后呢，先查找被这个遥控设备的产品型号，然后呢通过学习程序让手机学会控制家电，还可以实现远程操控。 嗯， 啊，这个现在其实好多手机人家这各种安卓系统呢好像是比较多 哦， 啊，就是下载一个什么万能遥控器啊，这个这么类似这么一个手机 app 啊，然后呢人家手机软件反正应用吧， 嗯， 然后呢可以，我还被尝试过呢，就是咔咔这个给你倒个台啊什么的， 很轻松上手， 开一个空调啊， 哦， 啊，这都能实现， 尽在掌握啊。 对， 我再给您支最后一个招啊， 哎， 这叫文件扫描仪， 没错， 把纸质文字扫描到电脑当中进行编辑，节省打字录入的时间。只要呢有能拍，只要是能拍照的手机，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您需要在这旧手机上边下载扫描应用程序，然后呢将画面转为文字。如果有大量文件需要处理的话，就让旧手机变身办公小助手。听着就那么实用。 这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小的这个妙招哈， 是 旧手机的这个再利用的一个妙招。今天来聊的话题呢是说平淡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过哪些就是平淡当中的美妙的这个地方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送上一首林俊杰的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 原谅我这 刚刚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无鱼来了》，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平淡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过哪些美妙之处？ 嗯， 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啊。装睡的陆先生他说了，有饭吃，有床睡。有梦做啊，能说能跑，能哭能笑，有选择敢选择，就是我的美妙之处。 听起来好像是就是还挺合辙押韵的、 啊、 然后呢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好像最基本的一些地方。 是， 但是呢这每个基本点呢其实要是能够把它就是享受到极致也是挺好的。 对，有饭吃享受极致吃撑啊， 睡能睡好， 睡对睡撑、嗯、啊。 当代人现在有多少人在为失眠而苦恼呢？ 对呀、啊嗯、你是含着我的吗、啊、芒果行也说了，说这个确实啊，明天是周末能睡到自然醒，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幸福了，这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美妙之处了、 嗯、是 啊。 看到这位朋友叫点点，他说的这个话呢、 嗯、 让我觉得哭笑不得。 嗯， 他说胖了十斤别人看不出来，这个算不算？ 这算，这都胖在自己心里边了。 是 自己这个，我真觉得啊，其实胖瘦这事儿真不是别人说的，人家只是好意提醒你，哎，最近胖了啊，那意思就言外之意就是该减肥了呗，是不是？而且会觉得比如像瘦人，哎，比以前显得富态了、 嗯、 要是本来就有点富态了再胖点就是该减肥了，就有点不好看了啊！我就提示，这别人看不看无所谓，关键是您自己啊。第一个对您健康产生影响了，第二个这外貌也产生影响了，是不是？对吧？ 嗯、 还是稍微减减肥啊。梅驴子他说了，网购，就两个字，网购啊，发来了一张照片，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快递，拆快递啊，就开心的合不拢嘴了。 哎呀。拆的时候是挺开心的， 嗯， 但是花出去的钱呢？ 对，一交钱的时候不是特别开心了就。 哎，再努力奋斗把钱赚回来。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呢，这个啊，换季的衣服， 嗯， 在这个整理的时候发现里边有钱， 嘿， 这好像都有过吧？ 跟捡钱似的， 他好， 不是自己 的， 对，就跟对没，对，不是自己钱似的啊，对对，有再掏出50块钱，嘿。特别开心。 哎，那我想到一个让自己更开心的方式。 你说， 就是你在这个收纳衣服的时候，你就偷偷放进去一点钱嘛。 啊， 等到自己之后再整理的时候，哎呦，找到了， 一找没了，哎呀，这更难过了、 嗯。 对，我觉得人总是这样，就是有两个吧，就是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失而复得，无论是什么事情，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失，再复得，就觉得很开心。 是， 除了病啊，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心。任何新的东西都会给我们带来那个瞬间的快乐的感觉，对吧、 嗯、 比如说这个新的衣服，对吧，是不是新鲜感的东西，新的食物啊，新的品牌啊，新的这个各种用具啊，都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旧啊也是一种美，是不是？传统也是一种美，是不是、 嗯、 啊。继续来看其他朋友啊，这个擅长长胖他说了，课堂上睡觉那几分钟，哎呦，舒服啊！ 你对得起老师的认真讲课吗？ 就是，嗯， 哎，你这样干什么？好像你没有这样做过似的。 我没睡过 啊， 我都是课下午才睡 啊， 一直睡到下节课之前 连上了。来看这位朋友说的， 嗯， 他说：“我觉得呀，你们这个命题，平淡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哎”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既然他说到这儿了哈， 嗯，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吧，看自己心态。我依然记得之前呢，这个看过一个新闻，啊，就是一个男士和女士开车出去，车撞了，撞了之后，其实车撞得挺惨。俩人第一件事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下去自拍去了，就俩人笑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其实以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转变一种心态，就会觉得快乐。啊，生活也是如此，虽然是平淡的生活，但是呢，就像那个就很经典，但是被人讲了很无数遍的故事、 嗯。 看到一杯水，有些人会说：“哎呀，怎么就剩半杯了？”啊，还有一种人会说：“太好了，还剩半杯。”转变自己心态，平淡的生活就是美好的，对吧？用顾城的一首诗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啊，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中文系的同学接一下。 我还是想听你继续有诗意的说下去。 对，草在结它的籽，风在摇它的叶，我们什么都不说，一切就很美好。这就是平淡生活，这就是平淡生活的美妙之处吧。 哎、 嗯、 那我这中文系的我也说一句啊， 好， 我也相信平平淡淡才是真的。 哎，